得悠悠淡淡。一而再，再而三。 望你会知，可知道我的心。

下的世界，重重的细细的洒下你的爱恋，柔柔的熊熊的燃烧你的善与美。一想到你啊就让我快乐，就好比猕猴要穿梭树林的青色， 惠妹唱给家人的《一想到你》啊。在中秋之际，大家都在享受家庭的温暖，如果望月思乡的时候，不妨给远方的家人打一个电话，发一段语音，亲情就是这样，不用千言万语，一个问候便就都有了。而在父母眼中，不管你长多大，永远把你当成小孩。当然，看到孩子事业有成，家庭幸福，也是父母最大的欣慰。我们就来听王源这首《骄傲》。 走的那天装作匆忙，怕看见你湿了眼眶，本该留在你的身旁，心外不知身在何。热情的尖叫，

然我们总是能够承受得起，对幸福我不挑剔，适合的就可以，我爱你说的流利并不实际，我的心和身体被你染上深蓝，这忧郁的色系只可惜难过一直被串离，没错记得怪我当时为何要故意，是共同回忆却各自回忆，有种无趣成比不得已，我要有机会能够传奇，我们的主要差异来自于第23对染色体，有分歧和亲和力，我懂得要回避，安排了看场好戏，从中学习我的心和身体上深蓝，这忧郁的色系只可惜快乐已在被串里有个你，纪念日别太好奇我挖苦自己当初的设计，思念很独立想独自成立，我除了电力比夸自己向谁提交勇气，顽强的记忆提记录痕迹，我再多不想你也只是长独角戏，没权利抗议，你都不会在意，只可惜难过一直被串离没脱离，纪念日太过好奇责怪我当时为何要故意，是共同回忆却各自回忆，有种无趣成比不得已，我要有机会能 刚才这首歌曲《染色体》是来自于张杰全新专辑《值得更好》的第五首亮相主打歌，在本周作为踢馆歌以空降第四名的成绩上榜，而第六首亮相主打《最用过心的》也在本周节目当中亮相，作为踢馆歌出现，同样期待这首歌曲会取得好的成绩。我们本期榜单很不一样的是呢，单周最大升幅的火箭歌竟然出现在榜单的后半程，这就是五月天的一首全新翻唱歌曲《刻在我心底的名字》。这首歌曲的原唱因为涉嫌抄袭而引来热议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五月天这一版本在我们榜单上的成绩，之前两周都只是在榜尾的位置徘徊，而本周从第38名前进了8个位次来到第30名的位置。 好几次我告诉我自己，越想努力跟闪光的影，越无法抽离而已，夜的你刻骨铭心，只有我自己好不容易交出真心的勇气，与沉默的回应是善意，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光

琴格日乐已经延续了5年的音乐计划，之遥系列第四期的第一波亮相主打歌是他用塔吉克语演唱的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。那这首歌呢，也唱出了一种清丽脱俗的感觉，在本周以第16名的成绩上榜。在代表榜龄最长的恒星歌方面，随着上周恒星毛不易甘心替代你和李荣浩纵横四海的李榜，目前恒星歌锁定在了7周榜龄，只属于一首歌，就是李霄云的你呀我呀。这首歌在本周的成绩也是有着很大幅度的下滑，从第21名来到目前的第34位。这里是耿化为你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在下一时段我们再会。 车里有一点点闷，有一点点快要没办法呼吸，我残存的力气都扎进现实里，捡起了怀疑，我需要一张纸巾。妈妈困在宿命里，为活下去的明天拼一点决心，想构建好有失败的婚姻，祝福我今后千万要小心，下次再还给你属于我的记忆，还有治不好的病烂在你，下次再还。 听众朋友，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。

皱一把。 梁静茹很少见的一首轻电子曲风的歌曲《今天半永久》收录在时隔两年的全新 EP《时光随想三日思》当中，本周新歌三号推荐。除此之外，徐佳莹、张子宁、张赫宣、严仁中、迪斯卡和 Tsunano、 彭习燕以及云慧的新歌都进入到了推荐行列，希望明天这些歌曲都可以各就各位拿到好的成绩。当然还有一首12组歌手大编制的歌曲，我们会在稍后与大家共同分享。我们回到榜上，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耐听的单曲，上榜五周，最好成绩第六名，本周第17位，金海心，反方向流浪。 你走进我的视线，温暖的就像晴天，多想留住时间，这一刻我才发现，那两个世界在走远，只剩下我怀念。谁也曾渴望用灵魂交换，却只能搁浅一往直前，背起行囊往反方向流浪。我是多希望你身旁能有个最贴心的陪伴，可以代替我陪你一起飞翔。我只好假装去说谎，去流浪很幸福的模样，窗外的雪就陪着我想。我的视线温暖的就像晴天，多想留住时间，这一刻我才发现，那两个世界才走远，只剩下我怀念。谁也曾渴望交换，却只能搁浅一往直前，背起行囊往反方向流浪。我是多希望你身旁能有个最贴心的陪伴，可以代替我陪你一起飞翔。我只好假装说谎，去流浪很幸福的模样，窗外的雪就陪着我心的陪伴，可以代替我陪你一起飞翔。我只好假装去说谎，去流浪很幸福的模样，那窗外的雪就陪着我想，那窗外的雪就陪着我想。 谁的风雨，我知道你在攻击，就会回归，不知不觉沉溺危险。 feel adrenaline in the way. You're cruising down and down, I love this pain. 一直在你的左右，不需要任何人懂。狠心的自己，经得起考验。We stay together alone， 就算没有人能懂，我们仍享受每一分钟。直到他们终于发现，越美丽越危险，心甘情愿落入你的身边。越美丽越危险，是什么人生死相拥不分辨？越美丽越危险，我们会变成遥远的过客。越美丽越危险。想要怎样的烦恼，就早的刮走了些生人了。今夜的躁动，坠落在夜空，梦见联动，现实太过空洞，证明你的种种，我闹得疯疯，唯有你的轮廓玲珑。谁能抗拒关于你的魔力？身体里跟随你的轨迹，数不清之余鬼魅的出息，让人用力呼吸。谁的风雨，我知道你在攻击，中的诡异，不知不觉沉溺，危险气息是你的美丽，让人无法呼吸。You know I've been calling out for your name. Bloody sweat inside from my veins. I can feel adrenaline in the way. You're cruising down and down, I love this pain. 一直在你的左右， yeah. 不需要任何人懂。狠心的自己，经得起考验。We stay together alone. 就算没有人能懂，我们仍享受每一分钟。直到他们终于发现，越美丽越危险，心甘情愿落入你的身边。越美丽越危险，是什么人生死相拥不分辨？越美丽越危险。 本周新歌上榜第25位，满舒克新专辑 Stardust 星辰的先期亮相主打歌《越美丽越危险》，电音的曲风以及歌名的句式，也会让大家联想到蔡依林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越慢越美丽》。越慢越美丽，越美丽越危险，会不会是越危险越慢呢？中秋佳节就要到了，明天是我们的揭榜专题时段，也是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本周新歌一号，这是来自华研旗下12组歌手，林宥嘉、动力火车、周慧、耿思汉、FIR、菲尔乐团、李友廷、郁可唯、Kevin Chichi、陈浩森、严艺格、文慧茹，没有才能组合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，应月思念隔空合唱这样一首《城里的月光2021》。在这里，耿话也预祝大家中秋快乐，阖家团圆，幸福安康。这里是全年无休好歌不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明天揭榜专题时段我们再会。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温暖他心房。心上某一个地方，总有个机会不散。 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，总有着最深的思量。 世间万千的变幻，爱把友情的人分两端， 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，哪怕不能够 夕相伴， 他不能朝夕相伴。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 请温暖他心房。看透了人间聚散， 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。 洒满整个夜晚， 听众朋友，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收听，再见。 我陪你从容的穿越，想念是一种